D100 獅子山下這個你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其實我就創造了很多奇蹟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可以創造到奇蹟就是你不要放棄勇於去嘗試你做的時候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始終都會收穫的因為你真的你去默默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不要想著我做這件事一定會上到市我做這件事這個節目一定會好的其實是你不去介意去做這件事你用心去做這件事一定是有東西回來的 一切從回憶開始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D100 香港台獅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陳欣健嘉賓肥媽 Maria Cordero 因為理念相同我们珍惜每一个相聚的机会因为梦想一致我们争取每一个可以互相认识的可能第48届工展会12月14日开始横跨圣诞新年到2014年维多利亚广场中心地带耶稣区内铜像底下 D100户外直播摊位 你可以随时现场近距离接触认识 D100 即时登记成为D100自己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会得到一份迎新礼物一份心思无限心意 现场独家发售D100家居固网电话收音机 一句祝福无尽暖意到场的朋友请你用声音或者文字为自己为我们打气为相同的理念一致的梦想加油 明借20360支包纸 紅星食品、木咖啡、護膚品牌Swiss Line、九龍麵粉廠、九光製藥株式會社、全新薩隆巴斯高效高布、新亞姜糖、欣尖記椰子糖及椰汁年糕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鄭大班那D100的台他們都一樣做到這樣 又是不是要用60億的這樣去看 或者是很脆弱的一回事任何一個很魯莽的行動都是可以打爛了這個玻璃的器皿 所以我們處理的時候就要handle with care 我們要好小心地去處理我又有責任當某些搜集回來的意見或許未有去按住這些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作為一個基礎的時候我只是提出了這一點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黎則粉盧仙娜各位聽眾早晨早晨早晨8點08分就是我們這個新組合來的 新一年新組合因為過年過都 放假但好像鄭家富有抱恙預祝他今年新一年身體健康各位聽眾都身體健康最重要是新年快上沒落香港很多東西落了最重要是今年新一年又運數字都落了當然有很多原因過去幾天裡面風波的茶杯都有說過了其實 剛剛放完假其實今天有很多新聞每一個不同的報章有不同的取材 但如果剛才Kill爺跟你聊天 你發覺原來所有東西聊天全部都有後面有些錯綜複雜和千絲萬縷的關係表面就好像沒有關係的個別事件昨天這個風波茶杯的監製 昨天還未有新聞出街想著最大的新聞應該是昨天否決了港台60億元的超支 當然大家都拗頭為什麼會幾年呢其實2009年的遞手都是16億每幾年之間突然間他的通貨膨脹都很厲害我見王維基寫過一篇文章幫他計算因為王維基自己是起過香港電視都是6億他計算了應該是當你加上所有通脹最多加10億沒理由16億最多26億 但是篤數篤到16變成16億那是不是篤大了很多呢為什麼要篤大現在發覺原來有陰謀擺明就是其實自己不想過的政府表面上就好像支持港台實際上你怎麼計算呢中間很多漏洞全部篤到大了例如現在連建制派連那個 薩瓦薩瓦的中字根都看到薩瓦薩瓦的中字根都看到樹根都說你又說要搞這個數碼電台但為什麼裡面還保留抗大了這麼多模擬電台的設施好像不太適合照計這些AO全部都是精英來的懂得計算鄧忍光蘇錦麟第一個馬上懂得計算為什麼特意要做這麼大又不肯收回文件因為理論上這個政府可以收回 然後再他有心的話他一定有些方法如果他想過的話當然拿盤數回來再撿一撿然後再讓大家再看過但他沒有這樣做我經常覺得很奇怪政治上你拋出來說真的就算過去支持港台都支持港台都覺得用不用這麼多錢大家都知道60億就現在60億但你看過去撥所有數高鐵也好全部都埋單計數的時候我們通常都叫做勾筆的 一定加30%甚至超支一定譬如好像高鐵600多億埋單就成千億了現在港台現在60億埋單就100億了誇不誇張一點很難叫做一般市民看了這條數之後覺得又拿我的錢就亂花所以泛民都說支持其實有少少都真的很難過去泛國威不是聰明昨天去到最後當然反對不跟你泛民大隊但泛民正如過去大班 這幾天都經常說可能泛民就買港台怕買他怕他不是根據原則實事求是去判斷你其實可以支持 不撐港台也撐大聲台但D100 大家就有個聲音了到底錢是否值得值呢我覺得這個鄧銀光我也見他有說他說這次撥款被否決很失望港台員工很失望但我好像不太感覺到他自己很失望他當然不失望很有趣我看這份報紙居然看到大公報的社論<笑> 大公報反而贊成應該要建港台的大樓你覺得很奇怪否決了之後反而大公報就出了一篇社論當然他也不同意要用60億他說要分開兩件事說大樓就需要建不過就不需要那麼奢侈因為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將來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的說法是將來如果你乖乖地你肯做中央的喉舌的話可能我就容易再批給你會不會其實已經有少少心意講定出來給人聽呢事實上你建制派或者政府裡面從來都希望港台做自己的喉舌不過港台又不聽話經常說你咬我當然就 港台都要是具體分析因為全部港台的人是這樣因為港台裡面有一群特別是那些前線員工都有很有民主的意識有昨天也有些朋友在港台裡面他們一看到鍾樹根說的番說話就火都來了說四年搞過選舉論壇問題是鍾樹根我們任何節目都不會邀請你上來你不知道我們有其他節目他說什麼議事論事頭條新聞不斷數他說我們那些設施各方面沒用到你沒有東西是你自己你都不是我們可以邀請的一個 我覺得張兆根自己水平太低，大班人請上去，譚耀宗來談。但重要再說一句，我覺得作為港台員工，第一件事，我住港島區，我沒有份投你票，但你竟然當選，還要幫我說話，他已經是很慶幸。第二件事再說一句，我剛剛交完稅。 我想交大班人享用。但是我交少10元，我試過交多了2元。你即是學大班人的招？不是交少10元，我試過交多了2元。你即是學大班人的招？不是交多了2元，應該好幾年前，交多了2元，然後收了一張票。因為那時候我純粹是見社票，因為那時候社票費鬼事，齊頭去。不如給多2元算吧，我們放在帳簿裡。現在我已經告訴你，我到今天還未收到稅單，就因為去年交少了10元稅。 因為這樣的關係是拖延了他的，我認識很多朋友都有享受沒有交10元稅，少交10元稅，到現在一樣是未收到稅單。其實很多人今天是遲收了稅單，但我稅單沒有遲收到，但是我們公司的人事部，人事部有一天就很緊張跟我說，黃先生，稅局打電話來，他說看看 這位員工是否情況看一看他交遲了稅，其實我只是交遲了少少，交遲了幾天，交遲了按照過去的規定就很簡單，他出信追稅和加另一個%的，但我已經之前已經交了，但問題是他原本沒有遲交稅不關你事，但公司他有權叫公司hold我，但問題是公司是很緊張，黃先生，如果你被記者知道了，你很嚴重，是不是 財爺這麼水緊，因為這陣子財爺很厲害，財爺那些不是水緊，他吹大了一些水出來，就告訴你我們現在很等錢花，其實還不知道還說這麼等錢花，你還要弄了未來基金，是不是真的要現在未雨綢繆開始為將來打算呢？你知道那個財政預算年年計數，我剛才看過報紙上個星期報導，你通常去到年尾12月呢， 計算出來的收支赤字是赤字的，但是因為由1月開始收稅，所以去到3月尾今年預計的盈餘應該都過200億，年年多數都是報稅，然後去到最尾，所以變成這3個月追稅就很緊張，因為如果一個遲交稅或不交稅，你去到3月尾的時候就變成赤字， 變不到盈餘，所以我們人事部HR那邊是很緊張，黃先生你跟我說你要立即打電話去稅局跟他說我交了，然後稅局的說法就是你還有第二期的，你第二期立即交，你立即交，以示你有誠意，即是提早交就第二期，他說你這樣交了，我們看到你其實有誠意的，你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遲了他，我心想那一刻都沒想到那麼多，算了算了，我真的很怕買你怕了，我免得同事覺得 黃先生你不要以為我們煩你，就立即做了一件事，變成你對於10元是一個不合作的運動，我真的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會真的響應呢？ 如果公司那些話，我們現在交少了，到時稅局在那裡吵你，然後又說你驚動了人事部，會不會都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好像我這樣的情況賣他拍呢？沒有，我遇到很多朋友，今天遊行裡面撞到其實很多人都是少了10元稅，有些就有追，那追你給多5毛錢應該%，但是很多都沒有追，稅局都沒有追他，又不理。 又不理,那在明年的稅單上會不會將稅加下去呢？其實我想可能分開來做,我預計你知道公務員基本上都是官僚系統有工作,如果你少了10元稅或者多交錢,就多了一些事情要做。 所以就解釋到今年由於你過去去年的小威十元稅你的file到可能延遲了到現在都未計到你那裡遲出如果不是通常來說十元你一遲出的話即是換言之你可以遲些交稅遲些交稅如果我們這樣在宣揚如果你這樣交少十元你可以遲些交稅我相信全香港那幾百萬的所以第一時間不交十元我的經驗就是我到現在都未到第三所以大家打了四個問過他說是的遲些會出給你的還未計到 這樣啊法律上你未收到稅單你是要自己問的否則你會有責任的會不會反過來他就告訴你其實你自己應該有就是剛才你說的有責任去問清楚你應該你做了錢那你自己做了錢而已那你做了錢他有沒有告訴你你都應該預計還是怎樣還是你都是等稅局給稅單你給了稅單我才付錢你那難道我現在 我未知道自己交了稅之前就開一張支票給你到時扣吧多誰照顧沒有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算我自己主動去稅局去問他問完之後你問完他跟他說你未做到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是不是表示到時有什麼事上來告訴我你聽錄音麻煩你我已經打電話來問是你做不及即是不是說我遲交稅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真的應該鼓勵那些納稅人全香港不合作是很合作的打電話問你我肯定今年再推這個運動應該那個反應一定比去年強因為你從Facebook看到很多人都不斷滲 今天沒有惹我交稅三個字不要惹我交完稅三個字不要惹我說了這件事你今天看到那宗新聞<笑> 其實這宗新聞是第二部曲因為兩個星期前財爺在網誌已經寫了一篇文章提醒大家無端端人都知道現在香港財政盈餘成六七千億接著過去外匯基金的投資盈餘又是六七千億加上已經成差不多萬五億再加上外匯基金的儲備應該已經成二萬多億香港真的是全世界 罕有的國家或地區有這麼多財政這麼豐裕但這個財爺早兩個星期已經寫網誌告訴大家要未雨綢繆因為現在預計十幾年之後就會出現赤字出現赤字就可能要加稅了今天再弄多一宗新聞直接告訴大家不行了要未雨綢繆他現在準備倡議今年可能預算案 兩個星期之後就會出好像兩三個星期先報告過年之後可以二月就會出這個預算案他就告訴大家現在考慮就要搞一個所謂未來基金這個未來基金就是什麼呢是不是又是預計明天會更好不是明天就會更差就是告訴大家省點花所以變成每年將會將由盈餘裡面明天會更好差就不是更好差就撥一些錢下去就未雨綢繆因為 差不多三個人或四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扶養率是五歲的扶養率是越來越少人做事越來越多人要靠養老所以為何要增加這麼多新移民新來港人士就是因為補充香港越來越少的勞動力我想這些大家用同一樣的論調去說全部都是這樣說 但我看完這宗新聞我就覺得爭拗頭又是他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雖然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財爺跟689根本就不是很適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自從689發明了語言藝術呢連曾俊華都懂得說語言藝術大哥你的所謂未來基金實際上年年都有盈餘的現在年年都有盈餘的那些盈餘你派出來就是用如果不是都是等在裡面只不過你是巧立名目整個叫未來基金 袋袋撥又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 澳門那樣，澳門已經預告了 人工給多少呢二萬元即是港幣一年也有人抱一個反對的態度他說令大家的工作意欲降低當然倡議這件事他說錢給政府其實都是我們的錢政府還要還富於民將政府每一年大約這個錢佔政府的收入大約是三分之一 派完了就全民派總之你可能有身份證你就可以派得了總之是瑞士國民就有了瑞士國民就有了這個其實已經是擺了一個議程上準備去公投因為有十萬個人簽名就說好啊這件事拿來就投票香港人聽到真是其實這個概念不對為什麼符合民主概念因為第一就是 政府國家是一間公司政府其實是管理階層你派給股東分紅給股東你現在香港來說他將政府將香港人的錢當作自己的錢還有兩個不同可能有兩個不同的管理階層在想想這些錢放在哪裡現在有三個人一個是曾俊華財爺一個是梁振英還有一個 當我自己是特首的林鄭月娥三個後就夠錢應該怎樣花但我想現在的問題你對於市民來說最好的錢就放在我的袋子裡花最好所以你想想真的沒得事沒得事我肯定你那個倡議如果現在搬來香港 如果香港有公投機制一定過但問題是就算有公投機制現在有些說不能這些不是很嚴肅的東西林鄭說明這些公投其實幾多萬對我來說是沒什麼參考價值好像昨天又要說少許口不過他就馬就不改口譚志源因為昨天剛剛這兩天這個學民思潮計這個文提名之後 又提出一個新的倡議就看到形勢我們稍後都可以講一下形勢就說如果再這樣搞下去佔中行動遙遙無期因為你知道佔中行動戴慧廷就說要年尾但是那個不是去到後年三月不是去到後年三月誰說對不知誰對都不知誰對發言人現在總指揮就說已經定了節目嗎另外一個陳教授就說明年但是問題今年是最關鍵的你去到暑假政府已經提過方案 到時怎樣可以對抗佔中的意志根據過去佔中行動的構思本來有七部曲後來改了六部曲但六部曲最關鍵的就是所謂變相的公投現在這個何文思潮提出不如再來五區公投五區公投可以集中民意反映我們怎樣才認為是真正的普選但昨天譚志源說這些不行我們激進的思想 公投有多激進呢在哪方面激進呢激進當然是用政府自己的標準你都不符合基本法完全不知道看什麼都沒有做你說佔中可能有人已經很多年前說定這些就是喊定防暴隊出來但公投搞有什麼激進呢袁國強自己都 很政治不正確地都說元旦那天投票公民投票是公投主辦單位都沒有說自己是公投都當作是公投你完全是沒有一些行動上面的事只不過就是在投票的過程裡面去表達一些意願感都叫激進 因為這是真正民意的表達政府政府就是最怕真正民意的表達中央就是最怕真正民意的表達其實最激進就是所有民意的表達對於當權者來說都是一個最激進的方法你越說真話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D100台就是一個很激進的台 因為我們代表親政民意，我們講真話，所以就最激進了。所以這個政府不會當這個D100是一個電台，那些所有的新聞發佈不會遇D100的，譬如到這個施政報告的電子媒介的評論，D100一定不會派，不會邀請你拍個代表。 因為預算案也不會邀請你拍個代表去講，不會的。但現在其實就不止了，越來越少了，很多現在的新聞發佈都是選擇性去選擇的，我覺得空間其實越來越少，我們不是說只是一個人。 其實我創造了很多奇蹟，但我覺得其中一件事只是一個原因可以創造到奇蹟，就是你不要放棄，勇於去嘗試。你做的時候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始終都會收穫的，因為你真的去默默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不要想著我做這件事一定會唱到市，我做這件事這個節目一定會好的，其實是你不去介意去做這件事，你用心去做這件事，一定是有東西回來的。一切 從回憶開始，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D100香港台 獅子山下 主持陳建芬、陳欣健 嘉賓肥媽Maria Cordero 我就來到公展會那裡想說找回你，你什麼都不要理，你什麼都不要理，快點下去維園公展會同場之下D100直播室攤位，公展會還有三天，在升級主持做節目，D100固網電話收音機優惠價發售，還有機會玩遊戲贏獎品，你什麼都不要理，當然要你啦，因為可以第一時間登記申請D100香港台一年收聽重溫下載全包收費計劃，一口價只需100元美金，港幣差800元，只是公展會 和D100上環鋪才可以申請到的，記住帶現金或者支票去公展會啦。我以前從來我都懶學新科技，D100開始之後呢，我就逐樣逐樣要學新科技，我由半桶水的人呢，就要學逐些學個冇水那個人，我家的人，一路聽就一路學到老。<笑> 希望大班同Morris呢，開開心心去做，做落去我哋日日都得聽。希望大班長命百歲，千歲萬歲，萬萬歲。D100直播室上晝11點到晚上10點，嚟公展會4A06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就可以近距離睇到、聽到D100各大星級主持面對面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現場仲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同優惠商品發售。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同場之下同你對話。 鄭大班的D100個台，他們都一樣是做到這樣，又是不是要用60億的這樣去看，或者是很脆弱的一回事，任何一個很魯莽的行動都是可以打爛了這個玻璃的器皿，所以我們處理的時候就要handle with care，我們要好小心來去處理。我又有責任，當某些搜集回來的意見 他說他未有去按照這些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作為一個基礎的時候，我只是提出了這一點。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黎則粉、盧仙亞。 好,我們又回到這裡,首先就說那個明天會更差的基金,明天會更好差的基金,擔憂這十幾年後就出現財赤,接著到二三十年後,香港全部變成周街都是長者,扶養率又飆升,少人做事,那怎麼辦呢?現在倡議除了每年在公務員那裡,這個我想很多人會贊成的,省回這個經營開支,不過你就不要 我現在想到我應該獻了一個計給財爺公開有一條計是對的而且跟習總要求中國各級官員幹部要節約外面的私營機構就不要計了人家有本事賺錢他就多納了稅但政府的公務員 其實最高的官員即是由特首、問責高官和最低級的公務員和市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不應該有一個比例無限擴張有個比例是什麼意思現在如果我沒有記錯現在約莫中介收入 個人中位數大概好像都是1萬1000元左右 他們年齡都會加薪最高的水平應該跟收入中位數定一個比例譬如說不可以超過30或者不可以超過20 這些全部我們出糧給他就糟糕了但我會不會得罪了很多公務員呢不是對這些公務員其實也有很多當然啦你說高級公務員就未必有很多譬如舉個例譬如我只是隨口說比例不超過30倍或40倍如果不超過30倍公務員是不會超過30倍全部一定是問責高官那些才是最少20萬一年一個月就不是一年才會過幾十倍其實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想交稅呢為什麼人覺得交稅你不會惹我很生氣因為覺得不值嘛菲所值大哥陳茂波說不刻劍但如果你提及那些名字我就見到很多其實有說法就是一元都不想給他不要說多少賠一個月給幾元他都覺得不想給很多人都說你給我一點大哥你搞到我們這樣你不給錢我我們去年小學十元稅那個運動裡面其中一個理由 告訴他不交10元的寮數就將這幾個我們認為最廢的官他全年不出糧給他就應該那筆錢譬如他一個大概是三四百萬一年三個就剩1000萬如果全香港的納稅人納稅人好像100來多萬 公務員是10倍最高收入的人不應該超過一般收入的人12倍12倍最高可能CEO無論你是誰他無論你是誰但瑞士就算最低收入的人工其實都不行但他都定了是12倍但我想說這個是過不了的 有60多人是不贊成因為瑞士的人多數有錢因為他們說他們都想限制高管的薪酬但到最後他們說都不應該用一個這樣的標準去定立一個很限死的標準但他們可以將這件事拿來投我覺得投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討論起碼可以說一下你可以商討你什麼不能說這個其實符合世界潮流因為你知道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英美國家歐洲大家看到的禍害就來自那班 金融資本家特別是金融管理人才因為他們多數是天文數字的收入而天文數字的收入源於整個制度的設計如果他將他的薪酬多數有option或者那些bonus跟營業額做生意的掛鈎所以他就想很多竅出來做很多衍生工具 這個禍就由社會承擔所有的人都承擔所以由那時候開始這個思潮開始轉變太過貪婪也不能所以就算瑞士的提法都是符合這個思維的是不是不讓你賺多些多就多賺對不對都有個限制不是無限的即是有個譜雖然最終都過不了因為有六成多人反對三成多人贊成但我們看得到起碼你 大家都重新去思考這件事如果香港你搬去私人企業可能很多人都會反對因為香港現在習慣了多勞多得自由拼搏但如果你對用公帑的公營部門我覺得是可以如果提到這個原則例如最高官員的薪酬不可以超過人民個人的收入中位數 譬如30倍或20倍我想很多人贊成但我想問如果是這樣的話譬如有一些金管局怎樣計算呢大家你知道其實如果你計算全部我們最高叫做有相關的機構這個就是問題其實很多人沒有捉過問題因為香港的最高是距離其實香港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實際上跟大陸的國企其實差不多的 他們第一他們的錢是公帑來的但那時候當時記得買一份保險一年的保費都過百萬保費因為他將薪酬永遠跟私營企業來比較所以變成其實等於香港人夾錢給他們做生意而且是這樣所以對這些也是 我只是提出原則的限制其實是合理的譬如說金管局最高的薪酬都不應該超過香港一般市民平均收入的中位數的30倍很合理的人家賺1萬你賺30萬一個月還想怎樣很夠啦是不是搞到他賺幾千萬都不行你覺得哪個容易一點到底我們有普選容易一點還是哪個容易一點 但這個我想我純粹大家的盲目如果有兩個這樣的東西到底哪個容易在香港我們見到的機會大一點呢普選就是不是那麼容易見到那個金錢的效益不見到monetary value或者是自由經濟那些都會buy的動之以利如果一致通過在立法會提出誰敢提出呢我想想美國也有茶黨如果香港下次去選舉我們也可以有個奶茶黨這個作為一個競選的綱領我想很多人會支持你 支持你我定了一個原則公營部門我們就叫企業今天說的就是不單止不合作之餘還要限制他們不要讓他們這麼肥這個是剛剛我其實是響應財爺的建議真的不要亂花錢你真的未雨綢繆所以你這個節省其實因為大部分公帑無論公營機構或政府裡面 大部份都是用在他們的薪酬開支最高的佔個比例譬如你每年現在的開支預算3000多億七八成都是去了人工那裡那裡是不是有一個自由的限制但我想除了這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公務員的編制是越來越 其實我們有時候說其實你已經透過了很多外判，但問題實際上數字你將它加起來之後，當然外判的數字可能另外的外判公司有另外的mock，外判你很難當它是工人，但它原本的幅度其實不是很明顯，你可以當它是工人，為什麼越來越像大陸呢？ 其實香港的經濟結構跟大陸很相似，你不覺得香港很多產業，譬如我們炒股票、炒大陸股票，很多時候不是因為那個大陸的國企是有經濟效益，只不過有一個政策傾斜，我們一看到就是政策市，政策市，譬如說政府說現在要加電下鄉，那就立即炒，但不是等於那間企業裡面新增加電就好了經濟效益。 現在香港其實一樣，經濟學上這些所謂沉租活動，香港大部分其實是沉租活動，只不過有些現在是原有的公務員體系裏面，現有長俸現在都沒有了，最多強積金，但公務員裏面都分開了等級，有些有公務員之名其實沒有公務員之實，因為他可能是合約，做一年兩年，特別很多，例如醫管局裏面，現在很多基層的員工裏面多就是這樣。 所以嚴格來說你不可以不等同原有的公務員，在公務員裏面就因為這樣的機制令到他肥上瘦下，這是從搞出來的，不用說，是當年因為那時候要滅赤，由公務員的隊伍由18萬減到16萬，但現在近年要擴張，因為實際上需要這麼多人手，他就用了這種方法，用外判的形式的方法，但外判的禍害其實很大，因為現在 外判這個令到外面私營機構裏面每個人都學政府的招，即是外判。你不覺得現在香港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會這麼不安和不穩定的整個社會，就是因為其實大部分人招不保值，大部分人都沒有穩定的工作，招不保值，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可能要坐在做到多久。譬如我們講勞工的結構， 如果一個社會裏面穩定，譬如在年代裏面粗略計，政府加上公營部門，其實香港大概有三四成的人，包括私人機構，都是所謂最穩定的月入的，即是所謂salary workers，即是過夜有糧出的，是不是？好了，次一等那些就變成所謂wage 即是你有收入但你的收入就不一定固定，譬如你賣啤酒賣啤酒妹，你賣得越多啤酒你就收入越多，還有服務行業其實都多一種情況，是服務行業現在很多行業都是這樣，這些不穩定收入的工種就很受經濟周期影響，如果消費一收縮， 所以香港表面上好像很棒，現在33、33，就業不足率都很不高，沒有人做，很多工人做，香港你說你要找工作就一定找到，但有工也沒有人做，但問題是你找到工作就不等於你是解決了收入，你不是一份長工也不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這個你反映到在社會上，折射社會上，為什麼人心不穩，人心不安，其實是正常的，比如我今個月的收入都不知道 今早今個月找到的不等於下個月找到，你一定會是，所以瑞士就很穩定，因為瑞士如果通過了剛才我說的，每個月就是我都有兩瓶東西了，他有二千五瑞郎，肯定了香港公投，香港很多人會buy的，因為為什麼呢，其實香港不是賺不到錢，一年年譬如就算宣佈的盈餘已經預計至少有200億，是嗎？ 你將200億分給香港700萬人，即是多少錢？算了，800萬、10元就7000萬，100元就7億，3000萬是70億，3000元每人分，3000元每人分，3000元都好，3000元都好，沒有比他花，為什麼呢？概念只不過是錢是儲在政府那裡好，還是儲在我們自己那裡好，如果你用所謂 自由經濟有派的思維，與其放在政府那裡它用得那麼沒有效率，你不如把它分給我們，說真的，就算700萬人每人派1萬都是700億而已，其實都是 以我們盈餘差不多六七千億每人可以派十萬十萬我拿回來自己做投資可能收益一定比政府好現在之後你不如現在給了十萬我現在跟政府簽約以後我生老病死你不用理我了我自己搞定 行不行呢?我們都是天馬行空 那盞燈穿不穿那些紅綠燈是不在其實都是有相關的如果用最右派的做法就是全部用收錢計我走過那裡我經過那裡我要盞燈穿香港有些路過都要付錢的那個隧道要付錢的是不是應該要再推電子套路收費計劃台灣原來已經是用包括罰款那些都不用抄牌那麼麻煩總之你根本就要 台北是甚麼台北就沒有可能有報道我看新聞是這樣報道基本上你一拍車他已經知道了現在科技越厲害可以拍到歌就已經甚麼都看完了沒得走的那好像所有東西都全部跟他計得清清楚楚跟政府錢就給你不要緊但我跟你計清楚用者就是自負 用了多少就用這個概念來去收錢你處理垃圾問題你當然搞定但另一方面又不用這個我反過來經常覺得他最後告訴你其實基於行政很麻煩的很複雜我只要處理這個可能要跟你計算我又不知道花多少錢已經計算在你這裡哇不是右派有些不是完全錯的舉個例如當政府有一間公司中間有分公司事實上有些政府有些部門 都是幾時人化例如油谷不是已經是油谷不是已經是你想想政府有哪些部門經常賺錢他不是必然賺到錢的可能只是奉旨抽水的因為油谷有競爭你信封也是所以油谷不自己要想的方法他一定是我想這麼多政府部門裡面應該人力資源最少浪費一定是油谷因為他一定要cut就不用請那麼多人如果不是 他入不敷支他沒有競爭能力他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但問題是他沒有特別的競爭優勢所以他一定要在其他競爭對手裡面突圍而出的話他一定要確保他自己所以其實有某些純粹是服務性的政府機構是真的可以完全是橫掂你現在有很多公眾外判那為什麼你不將部門外判呢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稅局外判是挺好的 大家說來說去都是想說錢因為你跟財爺當然是說錢大家稅局外判了他跟你死過剛才他跟你說交少了錢他不催吐你他說我賺到錢我最後要埋單計數要看業績不要制我們真的不要建議將稅局外判說錢是最實際的說真的 表面上現在財爺拋了這麼多東西出來但實際上背後是有一個政治原因的很明顯就是跟689對著幹因為大家今天看還有一宗新聞財爺每次做了頭條譬如信報就做了頭條因為這個689競選的時候曾經倡議過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強積金的制度本來強積金就已經不夠了但是香港如果出現有些 勞資糾紛的時候或者一些企業的倒閉的時候有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可以用來抵消那些工人儲在強積金裡面跟僱主供的部分拿來對沖這當然是找一些勞工品但是六八九競爭的時候為了要 爭取民望、民粹主義例如起多些工作之類的東西去向這些基層市民推銷提出過逐步要減低對沖的機制就這件事本身來說如果你問我我都認為是好事因為你減少對這些勞工階層的剝削但是 現在在這個《星島》裏面這個《689》想重新提這件事目的很明顯就是想挽回民望振奮人心但現在立即引起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你作為老闆你怎麼看這件事呢今天譬如連信報都出社論反對他的反對原因是什麼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代表公司說我就贊成我不會反對我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我在商界裏面是甚麼角色我覺得如果你打算自己公司會幾時只不過你的思維比較先進其實我自己公司可以自己去做很多事我們到底怎樣去經營我們自己的理念甚至我們自己的看法但我想如果你真的要去商界始終商界你要考慮翻譯也有不同可能有些大規模也可能有中小企業對於中小企業反而擔心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會不會可能是一種 壓力大機構你可以有很多所謂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應該要做一些想法但中小企業無可否認在香港這麼競爭環境的情況下我覺得應該要去考慮我不知道到底提出或者可能在這方面大家是否已經想得比較清楚到底是怎樣呢我覺得大家可以一會新聞回來之後 我們再想一想再談一談這件事D100怎麼都聽到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聽到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如果用iTunes聽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Music之後選擇News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網絡心機 想說不要走偏偏好勝說我那在乎心兩牽萬里阻隔相思愛莫辨好有感覺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別 杜汶惠夜半輕私語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鄭大班的D100個台他們都一樣是做到又是不是要用60億的或者是很脆弱的一回事任何一個很魯莽的行動 都是可以打爛了這個 玻璃的器皿 所以我們處理的時候就要handle with care 我們要很小心來處理 我又有責任,當某些搜集回來的意見,他或許未有去按住這些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作為一個基礎的時候,我只是提出了這一點。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9:05又回來這個茶杯裡的風波就是這個現在我們正在進入全球視像廣播是吧但沒有視像有我在這裡就沒有視像是吧我不知道全球視像視像真的看不到視像我們看到有很漂亮的畫面視像真的聽障啊那些全部都看不到當然我們很歡迎聽眾如果他有想發表意見可以打電話進來 1831、138 剛才我們談過的一些話題或者可能有些聽眾有些其他事情想說也歡迎聽眾打電話來大家聊聊天因為今天話題很多都是跟 香港大市民的荷包有關係，包括錢，講到錢很貼身。還有些什麼要講錢？另外，據聞好像說過了年或農曆年之前，扶貧基金會派錢。 大家都已經覺得是一個恆常性，當然他不是這樣說，但已經覺得是應該。扶貧基金的發展其實很奇怪，當日是為了唐英年，最初是布拉登想出來的，當時他打劫紅毛鬼，進攻佛蘭西，實際上就幫 你想想在稅收方面就不動那些地產霸權，不用去交多少稅，不會增加利得稅，但不如當你捐錢，成立扶貧基金，他說明是對配的，應承了富豪捐50億，政府背退100億，後來因為整個政權就轉了，很多縮沙不搞了，結果就收了十多億。但是 自從西英聯轉手之後，交由林鄭月娥持有，現在就變成一個恆常性的扶貧基金，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嗎？正常來說，香港政府如果要想做很多，即是花錢，因為逢是財政支出，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個社會資源的再調配，看看袋子裡哪裡的錢放哪裡，現在無端端變成一個每年就弄了一塊錢， 就給了扶貧基金，另外好像有一個小金庫，雖然是主力，名義上當然沒有人會反對扶貧，但為什麼這塊東西不是在政府自己本內部裏面，是一個財政政策，怎樣去決定福利開支之類的東西呢？去年其實曾俊華都幾億，林鄭月娥撥了100億過去，不知道是100還是150，我都不記得了，總之至少100，他就將那個變成一個 拿去投資就每年定期拿一堆錢出來就分，那扶貧基金就永恆了，不需要審批，也不會太多審批。有個巧妙的地方，好像早幾天劉世良寫文都有說過，這個其實等於林鄭月娥的司機錢，我們今天已經說了很多司機錢出來，他這樣派錢肯定增加民望，有來將來造勢 去選舉特首，所以你看到三個巨頭，好像有三個政府，大家都拿著荷包捏來捏去，有一個拿著荷包想捏人家的荷包捏不到出來，有些人拿著錢，有些人不斷派，我想那個是不是曾俊華肯給錢扶貧，其實都是給林鄭，不如你他花不如你花好過，制衡這個老闆，我是不給你花，我是寧願給他花。 <笑>說得俗一點你吹得我像，我覺得是不是這樣，但是似乎曾俊華都會受到中央支持，因為其實去年這個11月的時候都是特意幾個財金官員，包括曾俊華、包括陳家強、財經事務局副局長，以及金管局總裁陳德林，金融鐵三角，自己是另外，你現在不發覺 其實香港很多政策是完全是中央自己指令的，總之有什麼政策就叫有關官員上去告訴你未來基金，其實是背後是有人參與，即是中央已經是有少少，你不要給600個洗錢，亂那麼拼，那麼拼，但如果你這樣下去的話，再權再財金之權，甚至政治之權，他都沒有份話事的話，就是跛了，已經他是不是其實落不落台，是不是沒有分別呢？是的，你最重要的，譬如政改今年肯定是最重要的工作，但這個林鄭已經是被他拿，打算讓他領工，所以600今天唯有就可以自己，當然出去口述就過癮，譬如見到 學生子就告訴學生子希望將來教科書、歷史書，令到他青史留名，因為在任內裏面香港終於實現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普選， 不是香港，即是中國地區， 中國地區， 台灣是什麼來的？ 台灣那些不是真正普選我們香港才是真正普選台灣那些不是叫真正普選台灣那些不是叫真正普選我真的不明白可想而知我想他自我感覺良好他經常都不會自滿他那個人真的很今天林鄭月娥就覺得怕吃虧立即說 不要忘記還有我和譚志源不過他就罵了袁國強袁國強自己也有我但我也有份他那個三人組三人組只是提他自己兩個不高體圓但從這一句說話有沒有看得出這兩位司長是不是有些不太咬牙還是怎樣不是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因為現在開始 其實暗中已經開始未來特首角逐戰每個人都為了想做未來特首累積政治籌碼無論說話、擺設姿態都是想拿這個分只是想拿民望基本上反而我覺得唯一一個沒什麼野心的應該是曾俊華因為他不肯花錢一定被人罵 但現在他不肯花錢之餘他還將錢另外收起來<笑> 有些人覺得OK的 他都覺得信得過的就給錢你花一下一百多十億撥給你扶一貧就是這樣好像據聞說去年如果我沒有看過新聞去年在施政報告裏面 689不是收買18個區議會 每度給了一億但到現在還沒落實我到現在還沒落實但你問題是你沒有真的給的你真的給那些18區那些爛鬼標誌出來說起核突但那些標誌真的說真的我氣都喘了真的不行完全慘不忍睹沒有代表性的慘不忍睹真的被人做出來的效果我覺得效果真的完全看到什麼叫中共融合 完全就是內地不同的地方裡面的水平派餅仔如果不是這樣派餅仔689去天水圍就不會元朗那些全部出來幫忙叫大很多江湖兄弟出來幫忙他要下那些地方不是落區他自己說法是微服出巡<笑> 微服出巡國家主席已經示範了什麼叫微服出巡雖然被人覺得是穿崩為什麼呢你會不會真的如果你有看過段片就會看過段片我沒有看過我看過報道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習近平在吃餃子的時候隔壁桌的人和服務員每個人都當他沒有到不會走過去打招呼 但不是譬如香港來說正常來說就算你兩種稍微有少少民望的可能那時候琵琶那些大家就兇了香港都會的說真的都會的名人你遊行都會見到陳太見到余若薇或者有些高官都會走過去叫簽名或者拍照我外母在遊行一月一見到陳太他馬上跟他拍照那你想想習近平 中國為什麼沒有人走過去不是先讓我們聽聽聽眾我們有聽眾打電話來鄧先生早晨鄧先生早晨我想說一件事我其實去年是加稅了10元但是我竟然前兩天要加稅了即是做部門為什麼沒有你那個情況發生我也想好像是這樣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每個人都很想你現在不是響應我們這個保自聯的呼籲交了10元我真的到現在都沒收到稅單還有我認識幾個朋友 會不會大小超的投訴不是一定大小超的不是Kill爺你是一個自由工作者所以你可能會有些不同不是去年報稅還有DBC的稅都要報去年2012年是不是2012年10月才收檔那些稅都要報因為去年都交開稅 因為我認識很多個有做到現在都沒收到其實很容易想像為什麼呢你要明白稅局裡面有這麼多不同工作人員你可能不同區就分開不同的batch 剛好你的組可能做得快一點那你就收到稅了抄牌有時不同組別抄出來公務員有些都是勤力一點有些是按章工作他都不一定要跟足 我有份法令交回的,我跟著看回記錄,好像在我戶口裡過回10元。在你戶口裡過到? 那你就通知公司幫他做但公司有沒有勸喻你或者溫馨提示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沒有十雞他都不煩不是的他可能說你做什麼搞到稅局去找你他可能他也要收信他也要處理他也覺得可能很煩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不覺整件事我看回記錄我不知道為什麼又給他過10元但你那10元你是確保你看回記錄就是稅局扣了你的 當然啦我真的等了交少10元我又知道有朋友說他交了10元但都沒有罰到他他可能沒有收到他他不知道他那個但你知道香港很多人是自由職業那些譬如自顧他都不知道他哪裡追你他有戶口就照你他通知銀行扣你我不知道因為分開的公司是應該第一步的通知公司然後他知道你譬如我告訴你我要 如果他再不交的話可能我不止10元那些可能你說喂我簡直要扣回那個戶口那些稅你就要出糧那裡兩是吧你想像一下你是個評稅員譬如有一宗案件這個人少了10元稅他都是根據指引做的第一先先找那間公司先因為如果沒有公司自顧或者現在已經是轉了工了不是那間公司做的他就不知道怎麼做就免費事再追索了等在一旁如果他不知道多少就等在一旁就追了公司就做完才知道新聞上司應該怎麼處理可能會退到很後可以是這樣的你用想像一下代入法就大個明白 那可能Curious就是學你說自由職業我們是僱主他是僱主我自由職業所以他到現在都不知道可以探討一下會不會是自由職業會遇到這麼好的情況我們有僱主就不可能其實我想說自由職業不是很過癮剛才Curious在說現在的工作由以前就是Salary變成Wages現在變成Income 我明白我講兩個層面現在講交稅這件事會不會是交稅稅局對著這班自由職業的人就不知道怎麼做了對著我們這些人不知道怎麼做你想像一下你是那個評稅員你當然是等到最後才做 又不是給他的有什麼所謂都是有些政策的可能現在突然間看到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可能不知道誰下指令說不要了今年專門打自由工作者那他們就抄了那些傢伙就打他們其實都不是很過癮的未必今年走得不下去明年走得不下去出年他們就走得不下去不要緊那不要緊今年我用第二個策略我交了10元 加了1元好像正華說的都是浪費公帑因為你想想他寄了一張票給我2元頭油費都不止了這個包括給人用裡面就是要麻煩給他而已當然是機器給你這些錢就要吊他老母才行整隻公仔扔過去車過去才行 不是咯神經病我五成了1元我都心甘命抵過給你這些契弟所以一說到錢當然很多人很生氣當然是生氣了你這些狗官真的狗官林鄭這些八婆好了多謝鄧先生今天早上都已經很火氣了總之講到剛才我們一直講到錢 大家一定是不要說傷感情這個某程度顯示到其實政府的認受性是很低的其實交稅是一個最明顯的交稅是一個本來公民責任每個公民都應該要交稅但為何這麼多人不願意交稅交完稅都很不鋸或者很慶結果明知自己可能會發脾氣所以 通常沒有贏我今天三個字變成六八九不過我想除了不交稅還有什麼可以去做呢我們看到大家已經知道其實遊行都沒什麼效益其中一個原因這麼多人遊行就是那些人覺得是沒有效就不去而且你又不是很明確今天李業編寫也有寫在《蘋果》很多人覺得 再用這種方式走完又怎樣呢三萬人就是這樣他都不會有改變的以前來說都例牌行完之後都說我們聆聽到市民聲音現在連這個都省回他現在那句直接告訴你你做些什麼其實對我來說我都不用聽這是一個常見的事常態來的已經預算了無所謂你就走到夠了我覺得已經去到這樣甚至現在林鄭你行完之後投完票 有九成多人贊成公民提名他都說這個不需要參考譚志源更離譜另外這個屬於太激進思想另外那些語言藝術就說我們有責任提醒那些如果不合法的建議是沒用喂什麼時候有白紙黑字是說明公民提名是不合法 但我反過來經常說我何時有白紙黑字要有機構提名還要有集體意志那些是無中生有那些是哪裡呢他就無端端不知道根據誰說過的事情誰說過就當是誰說是這才是最大問題我們看所有香港的法律如果你說法治所有東西你全部拿著本 拿出來拿本拿出來拿來看但裡面自己行間都看不到的就說誰講完話就當是誰說話要參考完全就是任他說如果你根據戴耀廷的說法嚴格來說就算是李飛就算是喬曉陽跨著《基本法》委員會主任這個名銜去講其實都不可以作準 還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唯一一個有資格現在就是代表黨中央都是習近平但我留意到習近平說話他有時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為什麼呢理論上現在有一個很巧妙的地方如果根據《基本法》45條理論上今次如果定了之後就是最終他就說會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照民主程序裏面最終達至一人一票產生的行政長官最終但是習近平見梁振英的時候過年前他給了一把真言積極討論凝聚共識希望達成普選取得階段性的勝利階段性即是怎樣階段性就是不是最終 他自己也不是很知道自己說什麼究竟是最終的但階段性的勝利這個階段性的成果是否回應是指示但問題是你看回藝手689他經常都說有階段性成果是不是說是你有階段性成果那你就階段性去做他經常說階段性 如果你只是根據人知識的說法人言人殊大佬同一個人說法 在不同階段說話都不同因為他自己忘記了我們尤其是越說越忘記自己忘記了姓什麼都可能說錯當然對老伯哥來說他覺得如果一個都是普選就是他的歷史留名即是幾偉大在中國這麼多百年歷史裡面都未實現過民主的香港實現了又我這個梁振英做行政長官我也是問過一句台灣是什麼呢 <笑>我不明白的我真的不在香港是不是沒有這個世界變了天什麼來的大家所有事實放在面前我們都沒有其實不需要太認真高官說話很多時候都掛在流氓等於林鄭月娥又要留名他都不記得了袁國強就是這個意思我以為他特意不說袁國強你一說我沒有留意我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什麼 特意定是怎樣基本上你看現在林鄭月娥的姿態他都當隔壁那些武道即是他當武道了已經是處位未但問題我想想這個又有只不過現在是已經是2014年還有好幾年大家已經這樣我們跟著那幾年怎麼辦 傳很多人說還沒傳到董建華楊鐵良第一個最厲害的就是羅德成羅德成但當時很快連最近單醜文章提問出來的徐展堂也很多人當他特首徐展堂有傳我看過但是大家好像覺得那次提出來大家有少少當是玩笑性質不是玩笑真的我那時候我還記得新中港都是香港服務每人加500萬給他做的 等於好像交保護費一樣差不多都交定才有安永會計師合夥人最近不了之後承擔醜聞胡董也覺得只當是專門操守失當當時他走得很前是的但我沒有特別留意當時他已經是大家當正他要不然你肯不肯給500萬 可能對小菜一點當時很多人都知道誰要做特首的阿爺岌頭徐展堂這麼厲害又說跟內地的官方關係密切又人大又人大很多人就是狐假虎威如果我有錢人沒所謂500萬很濕碎當作買保險好像你 大班我就來到公展會那裡想說找回你你什麼都不要理你什麼都不要理快點下去維園公展會同場之下D100直播室攤位公展會還有三天才升級主持做節目D100固網電話收音機優惠價發售還有機會玩遊戲贏獎品你什麼都不要理當然要理因為可以第一時間登記申請D100香港台一年收聽重溫下載全包收費計劃一口價只需180元公展會 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莫在憂鬱心裡嘆星期日晚九點開始 顏元武嘉賓主持陳潔麗 D100繼續高歌 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 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Keep on singing 鄭大班的D100台 譬如都一樣是做到這樣又是不是要用60億的這樣去看或者是很脆弱的一回事任何一個很魯莽的行動都是可以打爛了這個玻璃的器皿 所以我們處理的時候就要handle with care 我們要很小心地去處理 我又有責任當某些搜集回來的意見或許未有去按住這些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作為一個基礎的時候我只是提出了這一點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黎则粉、卢思娜。 已经是最后二十分钟的节目了，那提一提听众，就是18311380，如果刚才我们在谈一些话题，还有如果你是对于 交税大家讲钱最关心的呢，就欢迎打电话进来，还有什么手法手段可以，就是对这个政府我们讲回我们的发出我们的声音，就欢迎听众打电话来18311380。 除了讲钱之外，还 不讲钱了，不讲钱了，现在可以 唔講啲講講乜？今日其實都係單發新聞，我覺得幾有趣喎。即係你初以為咧，即係你今日蘋果呢個頭條嘅新聞啦，即係呢個係咪同呢個周永康落嗰台都有啲關係？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道，但係 Q 爺頭先你啊節目之前你一講咧，我已經哇好爆喎、啊！你講嗰啲， 你唔覺得係咩？我覺得係喎，即係因為點解嗱？你諗下。原來呢，即係大家一路個概念都以為呢，這個即係做毒品就一定係金三角㗎啦，係咪？即係一定係呢個柬埔寨啊、老哥啊。 我正睇一睇，我仲以為呢，就可能係哥倫仲有軍警有成，我仲以為哥倫比亞添啊。 但 係 原來 發 覺即係中國真係巴閉啊！即係世界工廠呢，唔係就係即係所有 世界製毒工廠喎，原來 係即係原來毒品都係一個工廠， 不得了。 喂，呢個唔係簡單啊！你要規模嚟講啦。是整條村來做的，大佬，是不是呢？即昨天這個，即根據這個，這個都是獨家報導的，蘋果真的很厲害，即其他報紙暫時未見到，即是有成3000個荷槍實彈的警員呢，即摸黑呢，就去，即這個中國第一製毒村，陸豐市莫社村重重包圍，結果呢，就是檢獲了的毒品總值成54億元。 54億元， 你想想這個規模，你用整個村來，即是跟這個 我想整個鎮，即是整個大的鎮 是另一間富士康來的，其實根本 是即是都沒有這個這樣的經營規模， 雖然人數沒有100萬即是這麼多，但是 高產值、這個、這些真是高產值的 這個村呢，全村呢，即是個面積大概有 0.54 平方公里，即是有多大？ 0.54 很小了， 都很小 的，我想這個一個數碼港應該都大過他，應該是 一個數碼港，全村有成17000户，人口14000人，因為制度關係裡面，他最低工資人都賺到成10000元一個月了， 我想那些就 是一個重要產業來的，這個農村 是啊，他還要是有菜性的嘛，整條村就是姓菜的呢才有得做有得撈的，他說明不是就是外姓人是沒得撈的。 不是，為什麼我聯想到這個 但姓菜的怎麼同時不是姓就想起姓菜的跟姓周的有什麼拉楞呢？ 不是有拉楞，是個業務來的， 業務 你有沒有看過新聞裡面，現在中央就未正式公布關於周永康的罪狀，但我想而家你處理通常嚟講喺出邊先啦，即係因為而家連到《東方日報》都開始即係報導話，周永康就已經喺即係上個月咧5號咧就已經係被捕啦，咁即係應該咧係堅料噶啦，即係東方即係 我哋就知道咁耐都未有嚇，未有任何關於 個專業新聞水平裏邊，即係如果唔係成日佢唔會亂咁噏噶嘛，係咪先？但係之前嚟講咧，其實喺海外好多呢啲，譬如明 鏡啊，Q爺對呢份報紙咧真係好恭維 嘅。唔係我講事實啫，係咪先？ 係對，我哋都係講真話， 我都係講真話啊嘛。咁 真係 Q爺講得好。 我哋報導新聞其實好準確嘅。 真的 很 準確。 之後呢，即我根據蘋果日報都有賣，其中你知道現在這個周永康被指整個家族貪污就1000億嘛，他業務除了就說你知道他的石油幫又去控制， 有些私人油田又有關係， 海外裡面即收購那些項目先由兒子買先，然後就是低賣高賣賺得不，那些不用說了。他另外有一個業務呢，他的兒子經營就是在國內裡面，即是那些死刑犯呢，因為周永康是管制全港 刑法的嘛， 刑法 所以法輪功是對著他來打，所以法輪功是你一見到就只有幾個名字， 維穩全部都是他， 就一定有周永康的名字， 所以他其中的業務就是如果判了死刑那些只要付錢就可以不用死了，所以我經常懷疑張之強沒有死到，因為為什麼呢？個辦法很容易，因為你收了錢之後，然後你知道中國那麼多死囚，即是動一下就白了，找一間代了 去死，然後當然他以後不用得這個名字，以後就這個世界就沒有張志強這個名字，又可以張強子也得，或者子強張也得，即是變成第二個人， 陳子強李子強都得， 李子強，總之變成第二個人，這是收入來的，這個很明顯 如果有整個村制度可以供應全國三分之一 你一定有所有東西天地都全部一定要通了在廣東省所以沒那麼巧合到現在周永康一動之後胡春華就立即做到事了廣東因為你調動三千多個軍警這些是一定是外面的周永康系統 是甚麼呢南華早報到現在都是公眾的但現在公眾第一就是其他報紙報《蘋果日報》公眾的所有香港所有高官或者香港所有名人商界一回工就是南華早報因為很多獨家新聞特別跟政府有關的一定是南華早報才有物料這就是負責餵料然後林森的說法就是這個好像 澳門跑現在雖然沒有人去賭賭狗啦隔壁九場原理一樣電子圖理論政府是用餵料的方式你給你給了你就變成做了政府喉舌後來當然隨著政年轉變英文媒介沒落了根本沒問題變成中文崛起所以變成明報接著信報用這樣的方法當然現在回歸之後 正如轉了就有其他輿論部譬如可能是星島你現在看到傳媒裡面現在都爭做梁粉部所以為什麼剛剛最新公佈這個調查這個明報達得下來最開心另一份梁粉部就很開心經濟部但問題就是明報我就看到報頭都要改了他原本是寫公信第一的都要查當然你現在根本是 事實上根據你用的調查你說自己公眾第一一人你都說你跌了下去你還好意思說自己公眾第一嗎不你可以註翻加上年份在這裡曾經第一不寫公眾第一寫曾經第一真是不行了我們有電話我們接聽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早晨早晨阿孫雄早晨早晨我講幾件事情果其實都鬼鬼地不過 剛才阿孫雄說蓋到那些毒液我覺得是一個打敗起莊一雞死一雞鳴永遠都是雞死一雞鳴我想說回第二件事就是軍人之方面其實有一件事現在不是很多假人子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盧先生可以給他意見如果印假人子技術這麼高超 為什麼會去港鐵不動人仔呢人仔一向都搞開了我有陰謀領留這個又是跟政治有關係留給Q爺說Q爺那些真是很深入大家都知道最近網民都找出來當年德國銅英國開戰大戰世界大戰的時候都發行了三成的英鎊的假鈔來搗亂的經濟其實你要破壞一個地方裡面 破壞金融能夠穩定是建基於信任 信任完全是信任 如果你 大量流行這個假人紙已經有效果沒有人肯收一千元如果你搞到五百元就說很多假人紙沒有人收五百元那你香港就會亂大龍了其實不通街邊的那些古惑有嗎那你想想做假人紙的目的只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逃利但現在如果數量這麼少流入暫時來說 得到的利益又不是那麼多但如果你是目的是想摧毀一個金融制度裏面的信任反而那個作用是會大一點你想想在現在的階段來說誰最有興趣是要搞亂香港最有興趣搞亂香港最有興趣搞亂香港越亂越好就可以一定是國外勢力我覺得是在國內裏面一派的尤其是那些所謂 極左的最保守的死硬派每次都說外國勢力每次都說搞港獨之類的事情這班人最想搞到香港亂大龍的時候他就可以推行強硬路線要我強硬路線上台才是對的所以如果在國內來說就一定是周永康的 海外那邊哪些是周永康的餘孽大家去想就是這麼簡單這個陰謀理論就是我的明白就說這個儲備香港其實阿朱爺說了計算一條數二三萬儲備為什麼不動呢其實網上坊間阿朱爺都看過一個論述我覺得都有些萬億計的儲備二三萬億儲備其實頂住七個八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到今天為止 人仔都未是自由浮動的人仔基本上自己為內自己對港幣利率自己作主而基本上美金只有現代幣利率轉回到人仔根本說只要七個八頂住港幣轉人轉美金人仔更多都好每天搭著轉萬億計的出現無限逐一陣人仔 轉回到美金就永遠有人做這個掩飾不過你也說得對我們覺得香港這麼重要如果有些人要搞亂金融就因為你覺得對如果香港當然中國為國家整體來說不要說私人國家你不要說他創匯但他轉匯也是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這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國策 因為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來說正如張五常以前寫文都說過如果中國可以用人民幣發債由全世界很多人接受跟美國人發債一樣這是好處對國家因為你等於印銀紙有人收你的銀紙你對國力的大增一定是很有作用的所以你看到中共這幾年都很積極搞由人民幣的互換協議 現在已經開始發展到有些國家開始肯儲備人民幣所以為什麼人民幣不斷升值呢其實不只是經濟好的原因 是因為國際上的demand多了 需求多了到下一步如果人民幣都成為一個交易貨幣即是很多人炒人民幣那個需求更加大根據去年的數字來說現在人民幣已經入了全球十大的trading名額裏面但是都要建基於一樣 香港有少少掩護作用香港倒閉了對人民幣的衝擊是很大的所以是不可以讓香港倒閉的不可以讓香港倒閉不是給香港倒閉而且倒閉又對大陸有利因為大家都知道港幣真實的價值一定不是那麼低正常一定是跟一比一人民幣但如果現在港幣倒閉 起碼對中國的資本進入香港去收購資產是很有利的他有溢價越買越便宜越划算所以他不會怕香港有什麼時候他會買起你他現在都買起他現在都買起輿論又買起資產買起什麼都買起事實上整個策略來的還有一件事剛才說瑞士有限制這個 財經人工高層的一倍其實這件事香港用了都沒有用了用了什麼呢是特區談判權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過去香港沒有特區談判權即是這把的特區談判權即是這把的特區談判權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香港一向尤其是某大法西環行正正就是他們的管理層自己買錯東西 然後用香港人去轉私底，為什麼要動香港人不動他自己老家或其他，就因為香港沒有這個集體談判權。其實放眼看很多過去，無論是財經尤其財經機構，很多機構都是，我想劉先生都認識不少，有很多時他們就是自己買錯東西，到最後買數，屈心拉就找勢來盈利。 一進攻成犯骨灰，就會怨自己不過大家都明白了，這個都不是財經界的，政治都是這樣的，馬里基事件不推一個勢就出來，沒理由的，不是人家數的嘛，就給公聯和李卓人那班有自己的維委位，慢慢被他們撥出去，所以如果沒有這件事，就算限制那個幾個人工都沒有實際效用的。 好，多謝我們還有一位，黃女士，黃女士早晨。Hello，早晨，黎先生。我想說林鄭真的很狡猾，她和689做得這麼壞，現在就說市民的要求高，有幾個人走了入解放軍營，我不明白她為何又要跟政改論來講，她其實真的很tricky。 這是特意做大他，即是貼粒頂6萬人，其實我想說那天我都投不到票，是不是技術上面的？還有很多倍的人，就算6萬人的意見，我認為他們都是應該重視的，怎麼可以好像6萬人一樣？6萬人都是 多於689很多倍，100倍的意見。我想說其實香港人應該去想，下次特首的選舉模式對我們是很重要，以及其實對全中國同胞都是很重要的，這個其實是一個測試中國輕衰的寒暑表。如果你試想想， 沒有了這個民主選舉，你我有香港政府，如果真的到時給市民的訴求，他試一下就篩選葉劉、曾鈺成、林錦松，讓我們去選，我們就看看怎樣。我覺得香港政府的管治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到時如果真的選一個篩選出來的特首呢， 我覺得這個事件反而不是那麼大，但是中國人和下一代的前途才是很重要的。我們是看過文革，看過現在中國的政體對人民的不堪，以及我們看到他們的同伴，共產黨北韓這麼恐怖的狀況，難道身為中國人的你和我不怕嗎？ 如果我們這次做不到，我相信如果在我來說，我唯有消極對抗，我就唯有是移民他國，來生我都不會做中國人，所以我覺得這次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有香港人、所有中國人，不如現在情況都照顧，你看到元旦遊行，我留意到除了這個何文思潮代表90後的年輕人之外，其實主要遊行隊伍都是我們的老爺，主要都不是投票，也是，其實都是大部分都是，反而今次比較令人失望就是那些年輕人很少見到出來。 我想他們的主題是不是很清晰，我想年輕一批，亦都恕我大膽去推斷，對於最近大家都會說的，跟那個綜援判決無關， 是騙人的，一定有的，年輕的那批最講本土意識的就是那班，最重要是可能將新移民的所謂的標籤也好，或者可能對他們有一種不同的態度的話，亦都是在集中，就是在那批年輕的人身上，他們犯不著跟你還在搖旗立威。我想大家要看到這件事。 今天李怡在《明報》那篇社論也是這樣說，最主要就是有班其實過去都很積極參與社運，第一就覺得感言沒什麼用，第二就是 某程度上會覺得所謂主流民主派根本就代表不了 因為第一個問題是多餘的第一你有人認同提名委員會是否有些人不認同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最多就只有84但覺得如果你逼著要選都應該要增加代表性這些媽媽女人第二個應不應該反對篩選當然應該但是怎樣具體地現實上來說現在真的可以 抗衡到反對篩選就是公民提名 即是每人都捐了三百元 佔中的跌落第二所以佔中是去年是第一去年是第一最高是佔中因為現在開始人們覺得很模糊究竟你是不是做越說越縮又要被人抽水幫忙出聲所以其實很清楚你搞到民意其實無論是捐錢或者公民全民投票取向 我們那輩子或者搞了幾十年學運或者政治應該自己掛自己的現在要找一些年輕人都懂得提出就說再這樣不行了要再不如五區公投真正表達民意其實郭文之也提到公投的話有多少人會辭其實也有我剛剛才看到黃文第一個願意那你是那幾個但五區公投就五區請辭今次很難找到五區除非一定是公民黨肯支持 九龍西、毓民是大人民力量陳志全也說大但差了廣東東和九龍東這就是唯一是公民黨的代表才可能但上次公民黨就落膽今次公民黨的態度都很曖昧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